家国强盛的自豪，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。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。 走进春风里，共谱梦之声。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给这续人啊，这是南京，这是天馆啊，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单。 要干啥呀？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，我是季彤。今天呢，又到了周一，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。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由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 书接上回，接说这一段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回书说到，孙知孙宝昌在外边闯出一个字号，叫做玉面南极子，走在杭州地面，上苏桥找吕留良来了，要报当年跟王殷二次匕首之时让吕留良扔一跟头这个仇。正好吕留良这儿呢有五个串门的，就是山东吴老。那么家人吕宝跟孙宝昌一动手打不过，差太远，回来禀告给吕留良，吕留良就得出去啊。吕留良心里话说，跟这个孙宝昌打还不好打，为什么呢？有师生之谊，自己在他老师博泰官家里边7天论武，然后跟这孩子下棋，我一盘没开张，孙宝昌下棋这套书第一了，棋艺是最高了。那么你说他真跟他老师学这40年，把绝艺学会了，我要一时不慎败在他手里头，我这一辈子白混。可我要想赢的，我就得使绝招，这一使上绝招啊，难免失手。他又爱惜孙宝昌，一时进退维谷。那么山东吴老大爷呢，最先翁于廷于子玉瞧出这意思来了，说这么办吧，你们哥五个帮帮您的忙，不该出头抢出头，这事儿本来呢跟我没多大关系，但是我这四个弟弟到你这儿来跟这王殷有关，这王殷又跟这孙宝昌有关，这么着呢勾扯连环，算我赶上这马事。你别瞧我没能耐，我还打算要管过这档子事情，可是咱们把丑话说头了，管好管坏呢我不敢做保，说这事我一出头我一办就成了那更好，说不成怎么办呢？您再跟他打，自当我们没管过这事。他给出一主意，我们哥五个呀也扮作你们吕家的下人， 这不吕宝跟他动手吗？哎，我们再出去跟他打。孙宝昌哪知道啊？孙宝昌瞧出来了，这五个人呐，不俗，不是一般人。但是人家自甘降低自己的身份，人家就自己承认我是吕留良的家奴院仆。你也不能说不算呀，你非说不是，那我们不是他们家奴才，我们是干嘛的？你说说，又不认得人家，主动的提出来，我们陪您练，把我们打喽，自然我们主人江南大侠吕留良跟您一会。要连我们哥几个都打不了，那就算了，您呐该干嘛干嘛去吧。孙宝昌一琢磨，自己跟着剑客博泰官练艺40载，现在年过花甲将近古稀，闯荡江湖一对冰铁双绝，人称玉面南极子，无人可敌，打量这五个就比刚才那吕宝高，又该高多少呢？差不多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不把他们几个人战败了，难见吕留良，我这个仇终身无望，报不了了。打，赶到这个手持双绝一战大爷于庭于子玉呀、啊、于子玉成亲勾搭这伙儿还不亮兵刃，我就拿一双肉掌跟你打。孙宝昌还真生气，你别看也这么大岁数了，老头子越想越别扭，这我还没瞧见吕留良呢，就吕留良他们家下人就都这么狂，这一打呢心里头踏实点。怎么，于大爷不行，于大爷慢书空手，就是于大爷有军刃，跟孙宝昌放对儿，也不见得打得过孙宝昌。可人不跟你真打，打20多个照面，于大爷这脸就算赚够了。二爷于让三爷于香都过来了，双战一块打。紧跟着五爷百福翁于富于松坡也上，大爷也上，哥四个打一个，打来打去打去打来，把个孙宝昌累的实在打不过了。你别看这四位能耐都不入他，着衣放对都打不过他，但这四个加一块车轮战，这孙宝昌盯不住。那一共出来6位，那吕宝刚才打完了，吕宝不上了，这5位还有1位没动手呢，最厉害就这位。为什么？这位手里有家伙，可就是山东五老的四爷，咱们前文书有交代。要说山东五老这哥五个能耐最大，就是四爷薄云峰于军于伯桃，掌中这口宝剑时有过人之处，你瞧差不多了。怎么，孙宝昌叫黔驴技穷，我们哥五个要赢他容易，但是赢完人家可丢人，哥五个打人一个，把人战败了。你们五位要是寂寂无名之辈也行，山东五老这么大名望，孙宝昌别看岁数大，晚生后辈。孙宝昌才出世几年，光跟老师练练40年，别看60好几了，在江湖上的名望比这老几位差远了。咱们这算什么？就归为欺负人。可是为了教训你，打完你还有话说，并且最主要的目的啊，让大伙儿瞧，让吕留良瞧你到底跟博泰官都学什么了，把这招数全练了，完全都施展出来。吕爷是高人的，暗中一瞧就知道打得过打不过了。孙宝昌自知中计，教诲不迟，再说不打说不上来了。一对冰铁双绝舞动如飞，勉强应战。于四爷纵身行过来，拿这宝剑往这个战团里边这么一递，可了不得了。 孙部长一瞧，今儿不仅难雪前耻，反而要命丧在杭州城，我就得死在苏桥吕宅门口。好厉害的吕家的家人呐！这五个老头前蹿后纵，进退有法，哪个单拿出来都是武林中的高手，更何况最末了拿宝剑的这个一来，我一瞧啊，不用这四位就单打，这位也不在我之下，这个厉害。长吐一口怨气，我这边走啊跑啊，可得跑得了啊，五个人把你围着当家，你还跑得了？玉面男吉子孙之孙不昌双节摆动，把牙一咬，把心一横，耳目一皱，双目一拧，呵，干嘛？老头子要玩命，这可把博泰官所教的真传给拿出来了。今日在吕家不伤人，看起来是不行了，伤了人我也好不了。这五位要一下绝情，我命休矣，更何况还有吕留良呢。这手绝往外一荡，荡开跟前之人，这手绝照定了四爷这口宝剑，恶狠狠往下就砸，那意思恨不得一绝砸的宝剑脱了手。他这招一变一撒狠啊，这老五位就明白了，哦，赢你就在这会儿，四爷这功夫太尊了，也搭着有那老哥四个在旁边照应着，真得说艺高人胆大。本来手里有宝剑，这口宝剑往前一扎，这绝往下一砸，要砸的上头，宝剑出手了，应当往回撤剑，不仅不往回撤，顺势往前递，这手交这手，剑交在左手，这右手剑就改左手剑了，剑往回带，伸手接你这腕子，这一绝也砸空了，再想收收不回来，捧一把。这四爷也是弄险，怎么你这是单家伙，人是双家伙，你这剑交这手，这手碰把腕子交住了，人这手还一个呢，这手一凿你不完了吗？不管了，那手怎么办？交那哥四个，我先管住他一胳膊再说。敢捧这一下，右手剑改左手剑，一雕孙伯昌腕子，孙伯昌一看要坏，怎么本来这个以一敌多就不能让人家给捆住了，就得指东打西这么打，哎，才能够侥幸得胜。现在有一膀子人给攥住了，这还怎么打呀？进进不去，退退不回来，握腰一抬腿，那意思照着四爷身上一蹬，把四爷给蹬开了，他就得撒手啊。感觉大概人家山东五老这哥五个平常练过，这刚把他腕子叼住了，五爷于富于松坡个矮，噌就蹦过来了，整接你这腿这踝子骨，拿俩手一攥你这踝子骨，捧把这腿给管住了。干嘛俩手啊？一只手攥腿攥不住，这人倒是腿比胳膊劲儿大，正所谓胳膊拧不过大腿去，这一脚往外一蹬啊，仿佛送的人手里一样。五爷双手一使劲，捧把他这条腿给管住了，这手诀一扬，照着五爷这太阳穴刚这么一动，那都没打过来呢，二爷于让双手一攥，捧得这下这样了，四爷攥他一胳膊，二爷攥他一胳膊，五爷攥他一条腿，一条腿站这儿了。人三位一叫号往起低了，你这腿想不起来都不行了。三爷于香过来碰在一钻，这条腿哥四个一翻腕子走你，这可寒碜，愣把孙之孙宝昌给举起来了。你多大能耐，落到这四位手里头也动不了了。于大爷蹦过来，双手一扶他脑袋，俩大拇哥往他太阳穴上一摁，别动，那 敢动，这往里一使劲扑一下，这人就完了。可就听门里头江南大侠吕留良说话了，哎，五位贤弟手下留情，哥五个轻轻的一块撒手，把孙茂昌放在地上。孙茂昌再动手那归为不要脸，一抬头一看，吕留良从门里出来了。30年前在家天天陪下棋，能不认得吗？吕老师因为这跟自己老师是朋友啊，老见个在上，小子快70，那也是小子。小子孙茂昌与老人家见礼，不必客气。输了赢了，孙茂昌这气呀，他问我输了我赢了。你说我输了赢了，我说我输了，他们五个打我一个，我说我赢了，你俺给举起来了，人没要你命，人还甭说要你命，人五个一块一撒手，啪叽我往下一撂，我这寒颤都大了，人轻轻把我给搁到这儿，自己见口门徒，这句话愣答复不上来。孙茂昌脸一红，低头不语不言语。茂昌啊，输就是输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分输给谁。真你要是像前一回吕宝跟你打，你要打不过，那你输到家了。你连我一个家人你都打不过，你还得找你师父再练30年去。以你这能耐，你师父博代官敢让你出来行走江湖，你落一个南极子这个名号，你的能为就不小。但是你碰着这五位，你输得不冤，我给你指引指引。今日你一战扬名，跟你打这五位是山东泰安的五老，挨着个大爷是谁，二爷是谁，啪啪往下一介绍，你又有个外号叫玉面南极子，占一个寿字，今日一战叫五福捧寿，这哪是打你，这是老哥五个喜欢你，栽培你孙茂昌，他们捧你呢。这哥五个不是谁都一块上打，看你是人物才一块打你呢，这叫五福捧寿。孙茂昌一听，哟，那这不是栽我，是捧我。挨着根儿给五位一见礼，多谢几位刚才手下留情。老哥五个乐了，哪儿的事，我们也头一回，哥五个打人一个不合适，何况你别看岁数这么大了，你是个晚辈，那五爷比他也不大，岁数都差不多，彼此过来一见礼，大爷用手一指他孙茂昌，那么你拍门来找老剑客为的是什么呢？为的是你跟他徒弟王殷两次匕首之仇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么今日一战，五福捧寿，我们哥五个成全你，栽培你，我打算要说你两句，你服呢听也在你，你不服不听也在你，我可说完就完。你打量着王殷跟你是不是得有仇啊？不错呀。孙茂昌一听，对呀，他本来是我们家一伙计，我父亲与他有养育之恩，那么当初他跟我怄气顺我们家走的时候，我父亲不仅不为难他，反而给他路费银，对他就得说有恩呢。但是就因为他，我父亲呕心沥血教我下棋，到最后吐血身亡，死在他手里的了，您说我能不恨他吗？哦，你是这么想。但我跟你说，你今天五福捧寿，山东五老动用哥五个的能耐跟你一个人打，你的能为这么大，从何而得呀？师从博太官老剑客40载之恩，非也非也。你这一身能耐叫我于子玉桥啊，是王殷给你的。 没有王阴之士两次匕首，你焉能有这一身武艺呀？老龙正在沙滩卧，一句话点醒梦中人，这句话可厉害，他没这么想过。孙茂章一听这话二目发愣，于大爷您不错，我们哥五个一块打你是有点欺负人，就为让你把你所有的招都演一遍，让剑客爷瞧。慢说剑客爷瞧明白了，就是不瞧，真身上手，你自问你打得过剑客爷吗？我们哥五个打你有富裕，我们哥五个要把吕留良围上，可就不一定说谁赢谁输了。倒不是我小瞧山东五老，就是我们哥五个能把吕留良赢了，不死带伤。吕留良跟你师父博太官论武七天，你师父都不敢跟他动手，你怎么那么大胆子就敢拍门找吕留良来呢？要没有王阴所击，你能够下苦功练这几十年武艺，今日有五福捧寿，武林一段佳话吗？哎，卯昌啊卯昌，你要是明白孩子，这事儿到今天为止可就应当算了。你说这个话厉害啊！你要是聊天，你往宽处开导这人，这人呢心里有别扭事，没准为您这几句话就给说开了。但是往往这传闲话呀，不是往开处往宽处引导人，都是往窄处引导人。嗯，谁谁谁又说你了，这事儿我告诉你，你得怎么怎么办，给出坏主意。那位在没主意，耳根子再软，谁传点什么听完全信，那算行了。哎呀，还有那话能给人挤兑的钻牛角尖儿，哎，两三句话能逼得这人寻了短见去，说这位心眼窄点没出息，那也在他这话厉害。这个话说完喽，孙宝昌真得说似有所悟。当然吕留良得给台阶儿，吕留良噔噔噔顺台阶儿往下跑。茂昌啊，你虽然不是我徒弟，但是我拿你当我徒弟一样，更何况你可不知道啊，王阴就皆因为你这档的事情给我惹下无限的是非，错非今日吴老在我家里边难解咱们爷俩这一段恩仇。吴老因为什么上我们家来了呢？也是王阴这个小冤家给我惹来的。我还有一肚子苦没处说去呢，你要是能不为难我，看着咱们别看就见这两回啊，30年的交情，你上家来，吴老陪着吕留良家里边沏上茶，我好好给你说说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岳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因为有你》，张和平作词，舒楠作曲，袁娅维演唱。 为什么总能感受生命旋律？为什么风霜雪雨始终不语？为什么心中的戒备永远松？为什么好汉将遇坚强无比？为什么面对艰险无所畏惧？为什么梦想变得如此清晰？为什么初心不忘如此美丽？为什么青山绿水生生不息？谁也